第三节翻嚟，大匪岸天啊！喂，因为讲漏咗好多嘢啊，其实我想讲埋水哥传奇啊，第二啊，因为后尾真系咧，呢个人系出神入化啊，香港奇人。但系咧，讲我又唔想断咗，讲我同我仔同埋我成长嘅关系，因为要失败论讲咗第一，就希望第二啦咁。咁呢一节啦，失败论嘅第二节啦，即系第二啦。我同我嘅仔嘅关系，而家好咗好多，同之前唔同。但系咧，我对我个仔咧，我仔出世比较懦弱啲，因为始终老豆老母唔喺身边咧，系比较即系有几种人嘅，有啲系特别坚强啊，千变万化啊，韧性特别高啊，有啲就变咗懦弱。我仔系属于后者，佢懦弱。因为咧，帮我凑大嗰个王太咧，过几日啦，年年都去拜年啊，我仔实去拜年嘅，佢嗰日跟住佢屋企住两日嘅，咁啊廿几岁个关系都唔变，咁咧好锡佢，好锡佢，头嗰六年啊，跟住佢好锡佢，变咗佢系锡到过咗龙。第二咧就多啲闲言闲语啦，我都话佢是非比较多，后屘到后尾俾我妈凑啊，或者我另外一个嫂凑咧，嗰阵时咧又成日俾人恰。咁我未上集我讲过嘅，话佢为咗保护自己咧，留咗好长手指甲，因为咧唔够人打咪搲咯，系咪啊？咁呢个咧系我个仔先天性缺陷，咁而家佢又翻咗嚟啦，本身咪同我做一集节目嘅，不过佢。搵到嘢做啦，阿哥哥仔啊，去美心啊，做赶呢几，我赶呢几日搵大钱啊，做楼面啊，搵啲钱跟住去日本，咁啊佢自费嘅，啊个老豆冇用，俾唔俾钱啊？咁啊佢自费谂得掂就得噶啦，咁啊去日本啦，咁啊学咗咁耐日文，啊应该自由行应该搞得掂嘅，咁我都鼓励佢多啲啦，啊咁。亦都讲翻父子啊嘛，讲我仔讲我老豆，我哋系两个唔同嘅两个阶段唔同嘅。我爸爸好后生，就当然啦，老一辈早结婚，识咗我阿妈，唔系自由恋爱嘅相睇嘅。我阿妈真系唔靓啊，我阿妈系普通一个乡下婆，以前时尚打扮冇粉。即系贤妻良母型，但我妈唔识煮饭，到而家都煮啲嘢捞埋就系噶啦。咁我爸唔系，我阿爸咧好高大，靓仔，玉树临风。如果我老婆讲啊，见到我老豆张相，跟住对比我而家张相，佢话点解差咁远啊？货不对版，退货，即系要我退货。佢话明明你老豆个样靓仔过张国荣，系坚噶，靓仔过谢贤啊，唔系讲笑。而家摆喺神台嗰张相，佢过咗身啦，真系靓。但系我阿妈守得住，因为我阿妈唔靓，冇身材，瘦，唯一守得住就系勤力，唔出声。讲个古仔大家听啊！我妈不停都讲，我妈今年九十岁，我咧呢轮太忙啦，好少陪到佢，虽然同住，可能我收工翻屋企十点几，有阵十二点又一点，之后早六点几我起身，七点钟先出门口食早餐，星期日都系咁，久不久走咗翻大陆，或者出咗去陪我妈好少。但系以前咧，我曾经咧，即系唔系以前啦，早一段时间啦，我一得闲，我坐喺我妈隔篱听我妈讲嘢。佢成日讲翻以前啲嘢啊，老人家都系咁。我阿爸好靓仔，高大，所以佢生到我五尺十寸，一米七八咁高，而家得一米七六啦。唔知点解年纪大咗之后缩咗两厘米，一米七八咁高啊，争两米嘅高过同周润发一样啦。啊，肯定系高过黄嗰啲假嘅梁朝伟啊、刘德华、黄日华。我媽嫁咗佢，生个细路仔， 打仗，我老豆落咗去广州，咁我老豆咁靓仔，就识咗一个有钱嘅开香烛铺嘅人嘅女人，咁住埋咗一齐，后屘就我妈斗赢咗啦，咁佢离开咗啦，咁咧就落咗嚟香港，由澳门啦，落咗澳门，跟住澳门嚟香港啦，同我爸一齐啦。我细个咧住60尺地方，一家大细九口，一张碌架床加个角仔，厕所厨房喺出边公用，出边有个大厅，细路仔玩仔大厅噶。以前啲一梯两火，两火仲要间到无限大。啊，我哋嗰层楼咧，即系嗰个单位里边咧，就间咗八伙人。咁啊，咩人都有。咁我咁嘅环境长大，直到六岁，我住搬入公屋，搬到梨木树。我爸咧好勤力，火气好爆。以前喺银工餐厅同人搓侧口角，计移动武，攞刀斩人，跟住斩亲嗰条友，报警。当时仲系收片嘅年代，银工餐厅嘅老细搵钱赎咗我个仔，唔系赎咗我老豆，然后赔咗汤药，我老豆出嚟。过咗冇几耐，炒咗我阿爸，我阿爸就开喺呢个差馆里啊，而家黄埔对面啊，以前旧唯一酒楼啊，对住嗰度有条冷巷啊，叫差馆里，就开咗大排档卖咖啡奶茶。点解话我梗系知道点样偷啦，点样贪钱啦？差佬行过咪除低顶帽抌5蚊咯，我细路仔咪嗰度大咯，我住大排档噶嘛，我瞓街噶嘛。我12岁，我啲阿哥大啦，唔帮我老豆手，咁我读中一，咪我老豆搵我去睇瞓街咯。佢收6点，冇夜市噶嘛，卖公仔面啫嘛，卖通粉，系咪啊？冇炒嘅，公仔面通粉三文治，多士，踩单车入黄埔船路，当时仲有黄埔船路嘅，踩单车就系送外卖。夜晚我咪街童咯，因为我老豆6点钟就闩门。个大排档闩埋，啱啱一间铁皮屋，里面就可以摆到张尼龙床。我晚晚就喺度睇噶啦，喺大环山，咩僆仔都接触到。我咁嘅环境大嘅，我有个阿哥仔隔篱啊，就做呢、這个象牙雕刻啊，各样嘅做玉石嘅玉器雕刻嘅，咁啊久不久落嚟探我啫，系我对上个大佬。同佢感情比较好嘅，我咁样大嘅，我老豆每朝早5点半就翻嚟拍醒我，然后就叫食，跟住咧就接床刷牙洗面，就走过6点钟，我就走过去唯一酒楼同佢饮茶，饮完茶6点半翻嚟开档卖咖啡奶茶，我翻晏昼学。朝头早帮手送外卖洗碗，屋个冇水嘅，我咧就揾担挑，担两条水，担两盆，担桶水，朝朝去担去担水，去边个担水啊？大环山里边嗰啲地方仲系井水啊，抽上嚟担两桶水，翻过嚟大排档，我嚟洗碗、冲茶，乜都系佢噶啦，因为本身冇自来水，我冲凉。我是要去大环山公厕冲公众浴室的11、12岁的时候。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。黑社会见不多，见好多。黄埔新村，即是不是现在啦，那阵时间黄埔酒楼开头档尾档两档杂志，两档这个报纸档，两个门口。黑社会争到夜晚劈友，我哋踎喺对面睇住对面劈到砰砰声。嗰阵时我12岁，我梗系知道呢个世界系点。我亦都知道我老豆，因为我老豆咧做乜嘢咧，除咗火气猛之外咧，佢唔敢转工啊，做乜嘢都做好耐嘅。因为咧佢对下咧有7条化骨龙。咁我哋兄弟姐妹有啲出咗身啦。剩翻嘅佢都系咁做，我细个唔明白、唔了解，甚至觉得佢唔啱，因为佢打人唔手软啊，打仔立晒心就打噶啦。我最过对上嗰两个大佬啊， 将啲学费洗咗啫。喺屋企啊，搵条麻绳啊，吊起佢啊，然后攞碌嘢啊，攞藤条啊，系咁殴啊。我其中一个哥啊，讲嘢唔啱听啊，最锡嗰个我嘅仔啊，喺屋企啊，喺张床讲嘢顶两句啫，唔啱啊，嗰啲实木嘅凳啊，成张飞埋去啊。我阿妈喺隔篱啊，搵只手挡啊，到今时今日，我阿妈只右手嘅手指骨系屈唔埋啊。我老大好火爆啊，惹唔过啊。全世界都知啊，大声公我讲嘢嘅方式啊，似我老豆，证明系遗传，但我冇佢咁火爆。佢好劲啊，打交。我细家姐同个姐夫，我而家呢个姐夫结婚，因为佢细我细家姐两年啊。佢读紧书识我家姐噶，佢觉得嗰个男仔滚我家姐。嗰阵时我老豆六十岁啦，廿三就啊。同个后生仔打，二十岁啊，就兜口兜面就嚼佢啦，嚼到佢走啊，成身血啊！即系我老豆一个咁嘅人，但系佢，你话佢唔锡细路仔咩？对我嚟讲，佢真系冇锡我。点解咧？我老豆系重男轻女嘅，我有两个家姐加我阿妈。嗰阵时我大家姐有啲困难，我妈攞啲嘢俾佢。你知唔知我老豆点讲？十个女九个贼，最大嗰个贼头就话我阿妈。我哋唔系潮州人啦，但我阿妈真系守咗佢几十年。到我而家我爸唔喺度啦，唔喺度二十年啦。我阿妈口中我老豆系一个好负责任嘅男人。好多嘢我唔知道，我细个唔知道，我好讨厌我呢个阿爸。因为佢真系唔锡我，边个有钱俾就边个仔好。除咗佢锡嗰两个，嗰两个从来冇咩点钱俾佢嘅，就最好。其他嗰啲啊，边个俾钱多佢就好噶。因为我阿爸喺广州有另外一头家，生咗另外一个僆仔，佢喺广州杀咗人。我嗰个系我哥啦，杀咗人，洗钱。八几年嘅时候洗咗钱，等佢可以转咗，因为当时我大伯个大女个老公系军区做军头嘅，我唔知佢咩职位，嗰阵我后生，我唔知嘅。咁咧，维记农场喺大陆咧就佢负责睇嘅，系佢军方嘅其中一个项目嚟嘅，喺西湖夜市嗰度杀咗人，唔系好嘢。放翻出嚟洗嘅钱，我阿爸唔出声，将所有嘅兄弟姐妹俾佢嘅钱咧，佢就拎晒上去咧，就睇住我呢个大佬娶老婆冇钱，俾钱娶老婆，屋企家私电器全部我呢个阿爸俾，我哋唔知道，直到我阿爸生 cancer 嗰日先知。我对我老豆嘅印象就佢好恶，同埋佢好中意剪报纸，中意睇成报。剪咗啲报纸做贴报剪报纸，系工会嘅一员。每一年咧，工会食蛇羹咧就嚟噶啦。咁咧有个人啊，日日个个月嚟咧就揾我老豆倾偈，就喺下低茶餐厅咧就问我老豆攞2蚊，就系工会嘅会费。工会嘅会费，我阿爸睇钱好紧要，边个有钱就系好仔。佢最唔锡我死咗嘅二哥，我锡我另外两个哥同埋我嘅细佬锡多啲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我小学三年班开始走去，即是那时候回朝早的嘛，走去石磡村，日日行半个钟头落石磡村做童工啊，4蚊一个晏昼搵钱。人人有钱，我都企冇钱的，不会比。所以好多古仔的。点啊，喂食啊，冇人比钱啊嘛，冇要咩都要钱的，这个世界。话唔讲钱呃你，但我希望我尽量唔讲钱。我知道钱嘅重要，细细个我明白，冇钱要自己细细个创富啊。点样啊？有粒冰糖食咪好咯。我都几板间房，我最叻噶啦，擒高个柜，跟住喺上高嗰条罅度擒落去，跟住咪偷冰糖啦。啊，偷嚿冰糖啦，跟住擒翻出嚟啦，因为锁咗道门啊嘛，咪食冰糖啦。买咗一公升汽水咯，开咗佢咯。每人一杯饮啊嘛， 饮咗杯可乐，仲想饮点啊？咪斟多杯咯，斟多杯又惊人哋发现，咪沟水咯，可乐沟水咯，越沟越淡咯。我哋当然知道偷片糖，为咗喂食，我小学三年级我就五科唔合格，点为之喂食唔合？屋企放假，我几个大佬，几个大佬不如煲糖水，冇冰糖喎，阿妈间房锁咗，点啊？我嚟啦，我偷惯咗，砰砰声擒入去，擒入去啊！跟住成啱冰糖递出嚟，我两个阿哥就接住咗啱冰糖，跟住我擒出嚟，跣脚成个跌咗落嚟，跟住我晕咗，起身醒翻嘅时候喺张床度，我只右手唔喐得，我二哥即系死咗个哥，第一时间惊青，唔喐得好痛，我嗌好痛，我好抵得痛。我是好抵得痛痛，跟住我二哥即刻就攞支呢一支樽装嘅嘢出嚟，佢话呢支呢就係铁打酒，就不停同我捽铁打酒，以为我扭亲啦，捽铁打酒，越捽就越黐，越捽就越黐，嗰支係我媽买返嚟嘅胶水，都系啡色嘅，捽到成床都系，咁捽支东窗事发，我只右手骨裂咗，考唔到试。喺港华医院睇铁打，那个先生同我讲：你考唔到试，即系补考啦。你有机会知道晒所有嘅题目，所以每一科扣30分。所以我五科唔合格。有乜撚嘢本事？你每科减我30分，我仲可以合格，我都几好噶。我老豆打到扑街。是坚抽的打。我告诉你听，我中一那年生意不好，决定大排档不做了，回来木樹。我阿爸我妈和我大佬夹粉在福荣街买了个天台，开始新居入伙，他就嗌我，你就够胆啲，十二三岁僆仔，你够胆啲，你嚟。点啊？屋企整龙虎凤，我阿爸咧煮餸好有天才嘅。如果你觉得李家鼎掂嘅话，我老豆更胜一筹。我老豆乜嘢都识煮嘅，西餐、唐餐乜嘢都识煮，冇嘅都掂。龙虎凤 OK 冇问题，捉只猫翻嚟，白色嘅，好印象深刻。搵个麻包代入佢，因为猫有狗命。搵个麻包袋入住佢，绑住佢，然后有个水缸喺天台，浸落水缸嗰度，佢系咁挣扎，我喺隔篱帮手揿，跟住我老豆真系做其他嘢汤蛇，冇嗰阵时系冇雪藏蛇肉嘅，我老豆系汤蛇，浸只猫啊，一路浸到佢唔喐啊，谂住拎上嚟佢又喐翻啊，浸咗成半个钟头，有多只猫死嘅。死咗之后呢，搵热水碌毛啊，我帮手掹毛啊。掹嗰个其实我唔鍾意，我好个人好唔开心。但老豆企我隔离煮，你唔掹即系打啦。系咪啊？虽然我抵得痛啫，焗住嚟，其实共产党喺我哋隔离，我哋冇话唔反抗佢。但有阵时人哋有枪有炮，我哋可以用第二个方法，明唔明啊？跟住好啦，搞掂之后，搵热水碌啊，掹毛，掹完毛之后，我老豆啊手起刀落，三四刀就猫头啊斩咗落嚟同猫尾，跟住就烧啦，开火盆烧啊，烧晒啲毛汤，整龙虎凤，跟住我啲兄弟姊妹亲朋戚友隔篱邻舍，个个都话正，我一碗都冇食过。夜晚匿埋喊，系因为个印象到而家，我谂起都觉得好恐怖。我阿妈仲问我：阿仔，我用个暖壶留咗罂俾你啊！你一阵间啊食完饭之后留翻俾你饮啊，卒之都冇饮，系因为顶唔住。我老豆就系一个咁嘅人，我唔系话佢残忍啊，系因为强权咋。我是咁，一次冲突，我同我细佬闹交，好简单啫。 我老豆唔理我，因为佢锡我细佬，第一时间就打，打咗之后咧就赶我出门口，我阿妈未翻，赶咗出门口，我咧着住条短裤，啊着住件粒衫，嗰阵时咧就冬天，都相当冻下，喺屋企暖啊嘛，拖鞋都冇对，赶咗出去，佢又睇死我，就喺屋企门口，咁我话你赶得我出门口，就即系叫我唔翻啦。咁我喺梨木树住，我步行，葵涌道都有玻璃嘅，才打大只脚行咗两个钟头，行出去深水埗福荣街揾我大家姐，去到嘅时候十二点几，我大家姐都睇死我，你在边度去啊？你咪喺度，但系佢都谂唔到咧，我得一毫子都冇，就咁行出去，行出去就留咗喺嗰度住，住，我冇理我老豆，直到。中三四啦，买咗层楼，过咗啖气，大家翻翻嚟住。我爸好早退休，因为打交，去边度都打。啊，大排档唔做，佢就喺梨木树茶寮对面啊，搵份点心好做，又系同人哋打交。跟住去五月花啊，嗰阵时旺角有间五月花，佢然一齐学饼嗰个师傅咧，就喺嗰度咧就做经理嘅，又去嗰度做师傅。又打交，我老豆真系犀利啊！如果以而家嚟睇，即系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系咁。我变咗后屘，佢年纪大冇嘢做，喺屋企。我哋屋企两餐饭、三餐饭，全部早餐佢全部搞掂晒，个个俾钱佢做家用。我阿妈其实三份工养大我哋。咁我嗰阵时咧，中二、中三咧，我就喺深水埗翻学嘅，所以深水埗同我好有渊源嘅。咁我深水埗翻学，一至六岁嘅时候住荔枝角道界限街，住同老豆嘈交，我住深水埗。跟住读中学，成个中学阶段我都喺深水埗，我亦都喺深水埗打交打到大。而家开公司做泥头车，我都喺深水埗。唔知点解，真系理解唔到香港咁多地方。我阿妈每一日俾五蚊我翻学，我有一日同我老豆讲：阿妈今朝早唔记得摆钱，你可唔可以借五蚊我翻学？等阿妈翻嚟俾翻你。跟住我老豆讲咗句说话：你有骨气嘛，你够姜行翻学咪得咯。跟住佢同我讲咗句。你老豆冇嘢做，失业都靠人养，我边有钱借俾你？即系我翻学都唔紧要，嗰五蚊就系唔借俾你，有本事你就唔翻。咁我就冇咁再笨啦，行过对面敲敲对面门，嗰阵时真系有左邻右里嘅，敲敲门，张师奶，我阿妈唔记得摆低钱俾我搭车翻学，可唔可以借住五蚊俾我，等我阿妈翻嚟？跟住人哋借咗五蚊俾我翻学，所以我心目中觉得我同我老豆嘅情系好淡，直到我老豆都即系唔睇唔好我嘅，即系觉得我系冇用，因为晚晚边个细路仔唔系啊？唔通你哋而家喺麦当劳？啊！喺71过夜，跟住企坐公园，啊，跟住喺度食烟饮酒，我冇咩哥哥仔，我咪一样。嗰阵时九座南华茶餐厅，晚晚饮杯冻奶茶喺度吹水，吹到佢12点钟闩门，跟住行出出边继续吹，一样嘅啫嘛，系咪啊？个唔同方式，早几年就打机机斗，而家就屌你老母71，啊麦当劳一样冇分别。只不过你哋觉得有分别啫嘛，同上高有代沟，我哋咪咁样过咯。我爸爸觉得我唔啱嘅，困住啲人冇用。咁直到我出嚟社会自己做生意，佢有病嘅时候，屋企装修啊、搬啊、首期啊，我都有份俾啊，久不久拎多啲钱翻去啊。直到我老豆临死嗰阵时喺广州。佢都同人哋讲：我个仔好本事噶，我个仔做生意噶，有两间贸易公司，三间铺噶。 是两间贸易公司，三间铺，虽然是租的啫，明白吗？有三个门市，两间铺做贸易的。那阵时我23岁，四周是跟人讲，但我不开心，我更加不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我老豆是因为我有钱，所以他四周是跟人讲，不是因为我叻，或者因为我有用，所以由呢个时间开始，我做嘢我就唔系咁睇钱，后生睇钱紧要啲，觉得行路都有风，因为我穷，我就偷冰糖跌断手，茶跌打咗变茶胶水。但系自此之后，我老豆两脚一伸之后咧，我年年都拜佢噶。后尾兄弟不和都好啦，佢哋拜正日，我会提前去拜佢嘅，实去装住香吓，因为佢系我成长嘅一部分，冇佢就冇我而家呢个性格。可能我自己都仲系好睇钱，因为嗰阵时我觉得我自己好巴闭，我都话啦，人哋系要攞箱银纸出嚟同我买楼型电啊，买 CL202 啊，啲游戏机同埋啲计算机电啊，我做到当时金山实业揾我啦，大昌洋行啦，落嚟揾我啦，请我食去呢个厚德落口福食醉蟹啦，食到嗰阵时香港最大嗰五间24美厂啊，即系卖电线啊、卖灯胆啊，批发做得最大嗰五间绵光、联合，全部都走嚟揾我哋倾。当年我觉得，喂，我都算 OK 喎，系咪啊？啊，庄新墟 ACL 嗰阵时嘅老细啊，梁李少霞个老公，有啲人唔识啦，即系朱成啊，以前捧啊周润发啊，后屘传闻就周润发沟掂咗佢，跟住俾人打到冇仔生，唔知系咪冇针灸啊，逼佢娶咗余海安。周润发第一个老婆唔知系咪詹妮娘，嗰阵时同我都有交易嘅，所以后尾我爸爸过身，我生意失败之后，我就对钱银就睇得好开，所以人嘅人生头先都讲啦，你需要嘅系乜嘢？我对我仔都系咁讲，点解送佢台湾读书？啊，系因为我唔想佢讲钱。唔想佢睇钱咁重要，想佢做翻一个相对正常啲嘅喺 group 度成日听到，妈乜啊？而家啲妈乜点啊？点啊？点啊？点啊？诶，妈唔系嘅，每一个人谂嘅嘢都唔同，但系我都系话啦，有几句说话都系老生常谈。千栋房屋一张床，家财万贯三顿饭，到你呼风唤雨，到你去到巅峰的时候，你问一问你自己，你究竟你是想成为什么人？所以我做任何事我都会问的，所以有些网友说我这样我接受的，如果做得不好就努力一点咯，是不是？何况鸡年开始，我希望社运又好啦，唔好成日互相残杀啦，狗咬狗啦，啊，社会和谐啲啦，啊，想办法睇多几年啦，做好自己，守住自己，有啲底线自己要有嘅。人生系得三样嘢。喂，你呢个说教节目真系讲捻到，屌你老咩？好似讲捻到你系伟光正，我冇讲啊，我都走私漏税噶。不过有啲嘢有啲底线咁解噶咋，系咪啊？所以收视跌，因为个说教嘛。讲来讲去都屌你老咩？你啊最捻叻，系嘛？唔系，系真系嘅。做任何嘢守得住。有句说话系嗰个水哥教我嘅，亦都系我人生近呢十年。我成日噏住喺口边嘅，做人两句说话嘅啫，做嘢方便自己，唔好麻烦人。 如果嗰件事唔能够方便自己又麻烦人嘅，咪唔撚柒好做咯，啱唔啱啊？如果做嗰件事令到自己有少少方便，但系人哋又只系出少少力就可以解决到嘅，咁咪方便自己唔好话麻烦人咯，或者自己揾到少着数，对方又因为咁样帮咗你，佢又可以得到少利益，呢啲咪双赢咯。所以近呢十几年我嘅口头禅就系方便自己，唔好麻烦人。祝大家新春愉快，我就去旅行啦。一至三就陪老婆外家去旅行，听日就陪老母食年夜饭，初四翻嚟开工，五六七三日我就自己去旅行，因为我真系好中意自己啦，同埋我买咗好多书未睇。希望今年可以去旅行嘅时候，夜晚静啲睇多几本同搭车。我唔会讲恭喜发财嘅，因为人生最重要都系身体健康，乜都系假嘅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